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。 星期没有你的消息，我想一想的快疯了自己，

葡萄牙南部蒙西克地区的森林大火已持续数日，当局下令展开新一轮紧急撤离行动后，山火产生的黑烟飘散到当地著名的观光海滩上空。北京从9月1号起，互联网平台均要按照要求发布规范的防源信息，如果随意发布不合规的防源信息，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。跨国团伙冒充退役美国大兵，谎称寄黄金诈骗589万，北京丰台公安分局已破获该起诈骗案。黄圣依主演的反恐大片《湖中谍影》刚刚杀青，他又即将投入到科幻大片《代号反抗》的拍摄之中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

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新奇，来自王蓝英《恶作剧》。这首歌呢是台湾收视冠军偶像剧《恶作剧之吻》的片尾曲，由王蓝英作词作曲并演唱。这首歌大火了一阵，但是呢王蓝英却没有火起来。可以说很多想遍大街小巷的歌曲陪伴了我们的小学中学高中时代，那个不玩手机只有抱着电视刷剧的时代。听到这些歌曲是不是满满都是回忆呢？ 是这耀眼的 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。我为你来看，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。我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，经过一番短暂，像夏花一样绚烂。 西瓦拉秋木，西瓦拉秋木，哦瓦拉咪耶，耶瓦拉咿呀，西瓦拉秋木，西瓦拉秋木啊，哦瓦拉咪呀，哦萨罗玛吉呀。